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就逝世，高龄97岁。咁当然咧，即系咁高寿咧，都可以讲系少丧啦，一昏迷咗好多日。咁李登辉咧，对于台湾嘅贡献咧，我谂就系最重要，就系继承咧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将台湾嘅民主咧，不但推进一大步，而且确立咗呢个民主同自由嘅制度。 系 啊，咁所以咧，跟住台湾有全民普选总统，立法院吓，咁咧脱胎换骨，今日咧先成为一个举世尊敬吓嘅一个民主啊嘅政体。今次亦都喺抗疫里边咧取得好好嘅成绩，啊，同埋咧再冇任何嘅政治迫害，尤其相对于蒋经国前做总统前期，同埋成个蒋介石啊个戒严时期咧，可以讲话李登辉系台湾嘅戈巴卓夫。如果苏联嘅戈巴卓夫系可以一举结束咗苏联呢个共产独裁专制，而成为名垂千史嘅人物，而李登辉亦都系做咗同类嘅事。当然蒋介石嘅独裁咧喺台湾咧不能够同苏联嗰个相比，系咪？所以咧，喺咁嘅大历史嘅角度嚟讲咧，李登辉嘅政见如何系唔重要嘅，因为佢开创嗰个民主制度，系令到国民党同民进党都可以轮流平均执政，系咪？ 佢可以话系 公平嘅状况之下，相对公平啊，系由全民咧系去决定边个做总统。 系中国历史上咧，将民主选举政党轮替 系 带俾中国人嘅， 系啊， 所以佢个 带俾华人，起码 佢个价值系好大嘅， 梗系啦。 而且佢喺蔡英文读完书之后啊。有人認為啦，佢係托付俾陳水扁，跟住由蔡英文擔任呢個陸委會主席，喺嗰時開始栽培蔡英文，所以有人話佢哋嘅關係仍即係情同父女。咁啊，蔡英文得以今日做總統，亦都係咧李登輝背後發功，或者佢栽培啊。不過人哋唔會講嘅。啊！依啲嘢咧做咗唔使张扬，亦都唔需要邀功，亦都唔需要出嚟咧，即系歌功颂德。 喺个民主政体里边，一个领袖吓、栽培自己接班人，天公地道啊！你嗰时戴卓尔夫人都吓、交班俾马卓安啦、啊，不过马卓安做出嘅事令戴卓尔夫人有少少失望啫。呢啲全部都係合理合法嘅，咁你國民黨同樣都可以栽培自己接班人，譬如你馬英九啊咁，係嘛？你而家仲有時出嚟活動，咁你有冇有一個政治家嗰個胸襟同埋遠見啊？係栽培一個有能力嘅國民黨嘅第三代，第四代嘅人物咧？ 係 冇啊，係嘛？冇嘅話，你不能夠因為政見唔同就去咒罵。人哋你个对立阵营话人哋系教父啊咩嘢？呢啲我所有政见系唔重要，最重要系睇下佢系咪为人民做咗最有益嘅事，就系咧令台湾人咧系免于活在戒严时代嘅恐惧之后，举一个例子，就系李登辉喺国民党内夺咗权，吓、斗到嗰个宫廷派就唔系斗啦。是排斥了宋美龄啊同埋李焕啊，后来甚至嗰啲余国华一个个呢佢係被逼用嗰啲国民党嘅元老做行政院长，收尾俾佢慢慢用一种党内嘅政治手腕换血之后，好多国民党嘅人包括香港嗰啲破口大骂话佢呢咩亲日啊，话佢呢係 台独教父， 但系冇一个人因为系闹李登辉，而被李登辉投入监狱嘅，亦冇一个媒体报纸 是因为批评李登辉个人而遭到查禁的。 嗯， 做到呢样就够啦，系嘛？ 系， 系嘛？所以闹李登辉嗰啲人啊，要自量下，要问下你有冇佢啊嘅手腕，同埋佢嗰种和平嘅方式，同埋嗰个胸襟去容纳民主。 咁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咁佢系第一届民选嘅台湾总统， 呢个名留青史啦。 呢样嘢系你冇得争议嘅， 系 系嘛？ 系啊， 啊。 有冇得爭議？ 冇得爭議。嗯， 你可以唔投佢票。 嗯， 你身為譬如香港喺台灣嘅僑民，你可以唔投佢票，你可以投佢對家嘅票。但係你就算投佢對家嗰票、國民黨嘅票，你喺度享受緊佢一手製造出嚟嘅民主大環境，你先至有得投票。 嗯， 即使你一路鬧佢， 咪就算而家嘅國民黨鬧佢， 投票。 喂，你要問一下自己，你國民黨裏邊，你用咗咁多時間。除了个马英九啊靠个样出嚟碌卡搵食之外你仲有啲乜嘢人 冇啊 到而家你都数唔到㗎係咪 咁当然民进党你又蔡英文係咪真係好杰出呢又或者又唔见得係咪因为呢佢始终都係受到嗰种啊闽南啊岛国啊呢啲咁样嘅视野嘅合作同埋有少少左交係咪 嗯 佢應該做好多嘢，可以做啲，佢唔做。呢啲都係政見係唔重要。 嗯， 嗰個制度咧，民主保障人嘅自由同免於恐懼嘅自由，呢樣先係永恆。 嗯， 係咪？ 咁可能受制於佢自己喺民進黨裏邊咧，都唔係所謂嘅的系或者根正苗紅啊嘛。嗰時。即系民进党嗰个党内嘅选举，即系喺佢出选之前啊，人哋都觉得赖清德咧机会系大好多。话无论嗰、那个即系背景啊，或者佢自己喺民进党里边嗰、那个即系脉络，嗰时系蔡英文有机会出唔到噶。但系最惨对家即系中国大陆，嗰边帮咗蔡英文。 咁呢啲咪你自己怨自己老衬咯。咁李登辉虽然咧喺美国系读农业啊。佢之所以呢係得到蒋经国嘅垂青係因为佢係一个前线治理台湾农业经济嘅官员 係 做到成绩嘅 嗯 唔係话而家好似香港特区政府嗰啲咁呢连嗰啲验毒啊嗰啲咁嘅嘢都搞到乌里麻柴人哋做到嘢农业经济嗰啲一步步行上去 嗯 但係佢亦都对历史呢好有熟悉佢以前咧系读日文，你系话佢种史观咧系类似日本，所以咧佢退休之后同日本嘅资深历史学家司马辽太郎啊，嗰、 哦、 个对话咧系好值得一读嘅。 系啊，司马辽太郎好多嘅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 尤其版本《龙马西乡龙城》嘅嗰啲历史系嘛， 系啊， 所以李登辉咧系一个咧非常之博学嘅人， 嗯， 系咪？ 系。 而且咧，佢亦都好有政治嘅韬略。佢知道喺中华民国两蒋时期嗰啲孔孟儒家嘅传统之下，系枪打出头鸟。于是佢采取咧韬光养晦呢四个字，佢就做到啦。 嗯， 吓喺蒋经国再生揾咗佢做副总统，佢嗰阵时咧系着长衫马褂。 喂，乜唔系大隐隐于朝咩？ 冇嘢 啊！真系。一个咁嘅人，竟然啊！我哋呢啲人话成日大咩中隐隐于市啊嘛，大隐隐于朝。 咁啊，系好多人咧， 估唔到佢 呢啲咪日本版本龙马同埋宫本武藏嗰种啊嘅政治韬略咯，系日式嘅嗰啲。你中唔中意一件事啦、啊？系嘛？ 嗯。 咁有啲人话：，哇！蒋经国拣错接班人啊！咁诶，呢啲系事后孔明啫。冇证据显示蒋经国如果知道佢嘅真嘅信仰呢都唔会揀佢。咁嗰时会后悔唔会揀佢做接班冇证据显示。咁因为各有各讲啦系咪 嗯。 咁啊。咁啊所以呢即係李登辉呢个人呢系而家喺世界上呢系有啲 underrated。 嗯。 即係因为呢冇办法喺台湾佢嗰個特殊嗰個地位係嘛？ 唔係同埋佢 國際社會對 佢經歷嘅時代咧，亦都睇到佢嗰個真係另外一種現實政治嘅，包括佢喺即係日治時代嘅嗰陣時成為皇民 喺日本攻读， 佢系有情结嘅呢个人，系啊。 咁跟住亦都喺即系应该系抗战胜利，即系二次大战胜利之后咧，又曾经加入过共产党， 系、啊、 又离开过，系嘛？咁又跟随国民党路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系、 啊、去到后边，好似你接翻你讲嗰段，佢又咧啊栽培紧一啲即系蔡英文嘅人， 系 啊后来亦都开放呢、这个民主选举。带台湾进入一个民主的时代、 嗯、 喂，你想想这个人真是波澜壮阔，在一个历史上面、 哎、 中国华人，我想呢真是数不到有一个人呢 好厉害， 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这么多东 西， 九十多岁、 啊嗯、好，那以后有机会等他可能葬礼那天再讲一下他和他那个时代，好吧， 好啊好啊， 咁啊！而家香港咧，即系日日都有一啲谂唔到嘅事发生。我哋广告翻嚟再讲。即系讲到李登辉个故仔咧，即系佢横跨日治时代、蒋介石戒严时代， 系 同埋台湾民主时期，吓、啊、呢三个时期咧喺佢身上经历，吓、啊、真系咧，佢亦都系一个好复杂嘅人， 系 亦都系一个咧，真系。好有韬略嘅政治家，不過呢啲日後再講。今日咧，終於特區政府咧係取消，由聽日開始叫做日間嘅食堂禁令。 嗯， 就俾翻兩個人一張台。 係啊， 就等嗰啲食肆咧係可以咧啊，照常翻營。 去到六點前啊嘛，嗰、那個。 但六點後就繼續 係 繼續禁， 就翻翻去佢嗰個前兩日之前嘅政策咯。 咁因為咧呢個郊野公園食飯盒啊，十九個社區啊，嚇呢啲咧實在開會堂啊，呢啲俾人食實在太離地同太脱離現實。 係啊，結果今日真係好多，譬如話教會啊，有啲小商户啊，甚至理髮店啊，全部都開放， 係 俾一啲即係香港人咧入去食飯。你見到咧，真係最後咧，真係睇唔過眼， 好淒涼。 係啊。 咁啊，呢个同喺饭堂聚集一起食又冇分别，冇分别嘅。 嗯， 啊，咁所以咧，与其系咁，你不如咪俾翻嗰啲食肆有一个透一啖气咯，系嘛？ 喂，但系最惨啊嘛！你呢个政策有啲食肆咧，已经订咗成个礼拜嘅外卖饭盒啊、发泡胶啊、咩纸兜啊，咁又积存咗成个礼拜嘅外卖嘅饭盒。咁啊， 所以呢啲头痛医头， 脚 痛医脚，政策未成熟，一行就推一行。啊，咩郊野公园啊，喂呢啲喂制造大量嘅饭盒，一啲公众场所嘅清洁女工去清理比以前多十倍计嘅饭盒同埋木筷子，第一个环保，第二呢啲清洁工人要唔要加人工？ 嗯， 工作负荷超过咗，又点样样去？补偿啲完全冇跟进， 系、 啊，系咪？唔好讲话公厕厕格嗰啲讲笑啫。咁而家最终佢翻嚟啦，吓、啊，咁然后佢就怨，喂，当初你又话不如啊，系禁晒全日，又话嗰啲病毒啊，夜晚黑先出嚟啊嘛。其实唔系，如果我你问我哋光明顶，我低温开始咧就唔需要啊，连六点钟之后都唔需要禁。 嗯， 因为咧你要还够还啊，呢、这个叫防毒意识于民啊。 嗯， 因为你要信香港本身嘅公民，你自己特区政府嘅职责就系唔该你唔好开漏洞啊，你唔好去制造漏洞，你唔放毒咧，我谂我相信700万市民，好似台湾2300万人一样，到咗今日系有一个相对成熟嘅。公民卫生意识嘅， 嗯， 如果唔系咧，冇理由21日都冇确诊， 嗯， 收尾飙升， 系啊， 啱唔啱啊？所以再者，喂，而家咁样，你就不如咧系开放翻，就叫翻，当然咧，市民咧嗰啲咁嘅社交距离，戴口罩，同埋咧嗰个食肆咧一台四人，呢、这个应该维持，美容院同埋健身院应该开翻。尤其美容院咧，好荒谬啊！美容院你做嗰啲激光啊，嗰啲咧系一对一啫嘛，系嘛？仲少过四个，佢哋入到嚟，经过 reception， 跟住入去个房，然后就敷面啊，咁有个美容师 佢瞓喺度，个客瞓喺个美容师企喺度，中间有冇两米咧？我谂相信我都有，系嘛？嗰、个有咩风险咧？又系嘛？ 喂，其实喺即系呢样嘢，好多人已经讲过噶啦。翻工就冇问题，譬如喺个办公室里面，大家所谓有 partition， 即系有啲间隔，但系个距离啊，一定系好近嘅。 系 咁，呢啲又觉得冇问题嘅。 系啊，咁好矛盾， 好矛盾嘅，冇逻辑嘅。 系啊， 啊，喂，但系更加冇逻辑嘅咧，系民建联，我一定要讲。今日咧，一朝早我睇到咧，民建联出咗封信俾阿张建宗司长。个题目就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全日禁堂食限制。 嗯。 啊，晏昼咧就轮到政府宣布咗呢头先你讲及嗰、那个即系措施啦。咁我就人们不禁要问啦，行政会议里边有两个系民建联嘅成员，张国军同叶国谦。咁、你当时去呢个咁嘅禁堂食嘅咩措施嘅时候，你有冇出过声反对？你有冇咧啊争取过？咁而家你明知道下昼就宣布呢个取消堂食令，你上昼就出封信，成功争取啊？ 博成功争取。 喂，呢样嘢真系好无耻噶、你明知道当日呢个措施系扰民，你冇出力制止，亦都冇出声，民建联。但系你明知道政府两日后取消，你就朝后早出封信。成功爭取要求 呢啲呃嗰啲低端人口嘅啫，我唔覺得香港大多數嘅人啊個智商有咁低嘅，係嘛？ 唔係我知道，但係我要想，即係你難以想像一個政黨咧， 指出 可以咁真係咁厚面皮。 因為你當初特區政府又話開放行政會議俾政黨，即係支持政黨嘅支持政府嘅政黨加入。是令到呢多啲呢民意呢是可以反映。你又呢抄襲返以前殖民地港督會同行政局。係咪咁你入咗兩個呢啲民建聯啦。係咪 係啊。 咁你喺成個過程裏面你民建聯 冇反應 冇冇反對㗎嘛。 仲有一點，行政會議係集體責任制㗎嘛。集體責任制即係話即使你反對你都要撐啱唔啱。 咪而家我係林鄭我一行出嚟呀。理論上可以話呢個呢食堂嘅烏龍令咧，唔關張建宗個人事，亦唔關我事，係成個行會集體 OK 嘅。 冇錯，劉淑儀都有份㗎，係咪？集體責任嚟 啊嘛。如果我係， 你唔可以行出嚟話我冇份㗎。 我湯家華都有份， 係全部有份， 林正財都有份。 好啦，唔緊要，佢哋撐到尾，或者民建聯你撐到尾都得，但係你唔好今朝早你出封信。走去問啊，叫啊張建宗要求取消。喂，依件事係最離譜嘅，其實可以將呢兩個民建聯嘅成員趕出行政會議。 以前港督英國 即刻叫佢出去啊！ 即係你而家咧上我，即係上我一棟咧，同埋出賣我啊！ 嗱，我係鄧 佢咁咩？ 我係鄧林鄭月娥咧，或者張建宗唔抵啊！你知唔知啊？今次 你有咩唔抵啊？呢、這個制度佢係東施效顰，抄襲人哋殖民地呢、這個麥理浩至到彭定康咩港督會同行政局面對嘅立法局，但係點知唔 work 啊嘛？ 咁你成個行政會議嘅綱紀何存呢？ 話邊度有綱紀啊？你係 咪先？你話集體責任，跟住而家朝頭早民建聯出封信叫你取消，係咪？ 因為嗰啲行會嗰度裏面啲人咧，私底下都有時啲人出嚟講開會咧，嗰啲氣氛咧係好古怪嘅，冇人講嘢嘅。阿姐話係咁咧，啊邊個喺度搏咧，就俾阿姐鬧翻轉頭嘅。於是個個而家咧係定位一尊一錘定音，我諗好似中共啊政治局 上，我都收到風，佢哋全部咧就走去香港會嗰邊食飯嘅。平時咧冇表情㗎，佢哋食飯唔係黑口黑面，黑口黑面都有表情，佢哋完全係。冇表情嘅， 又唔系內閣呢個行會係咪？而家搞到咁樣係烏里馬查，咁即係算點咧？新聞翻嚟再講。所以而家點咧？我哋要睇下咧，反而咧，而家參考一下外國嘅先例，因為呢個疫情咧，而家到而家已經長達半年。半年咧又話變咗種，又話咧出現唔同嘅類型。嗱，而家你睇下最黑暗嘅時候，你睇有幾樣嘢係 positive 嘅。第一就係、直到今日，佢冇幾何級數咁樣上。 嗯。 第二是死亡率极低，0.1% 至 0.2%。 是 这个跟当初呢五六个月之前讲 0.5% 呢还少，等于相当于关系 0.5% 预计的20%。是吧，咁所以呢你累积咗六个月嘅经验，如果个经济又惨烈到咁，你睇下正面嗰啲就係香港人全民嘅嗰个防疫意识係提高咗，加埋沙士经验，再加埋呢隻病毒到而家杀伤力係极低，再加埋你参照呢英国、美国、加拿大，佢有佢嗰个禁堂食呢是不是仲而家禁到而家？而家日本有冇禁堂食？ 加拿大咧就开放咗部分户外嘅地方咧就可以食嘢，户内咧即系室内咧依然系禁嘅。但系加拿大咧即系有听众咧都讲啦，因为佢哋系实行嗰只叫做全民办公室在屋企。 系 咁你变咗咧，佢就可以咧好多人咧就唔需要上班，好似我哋而家即系。呢兩日見到嗰啲咁嘅慘況咯，咁啊，所以即係依然係禁緊堂食嘅，喺加拿大， 英國咧， 英國就冇禁曬喎，應該 係 啊， 咁你要咧參考西方唔同嘅城市，再因應而家香港而家呢個形勢，然後計一條啱香港嘅formula出嚟，就唔係話盲目咁去東施效顰。譬如话你而家香港呢一只，喂真系对老人家系特别大威胁。咁系咪应该喺老人院、老人聚集嘅地方，或者确诊嗰啲屋村，系选择性、标靶性去？ 而家开始咗啦，譬如话老人院同埋的士司机群组，咁已经做咗啦。咁而家更进一步咧，就慈云山，即系嗰个屋苑嗰啲居民啦。咁而家咧就阿袁国勇。教授話：如果未來兩個星期依然係咁樣爆發咧，就應該全個香港做檢測。 就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辦法，同埋放過 the rest of the territory。係咪包括地區同埋呢啲行業？因為咧，你一放過嗰度咧，你就搏咩咧？搏佢唔會幾何級咁升。第二，搏佢就算再升，死亡率低。喺呢個階段，你反而可以 refer 翻 to。即係諗翻起阿莊漢生初期講嗰個叫做達爾文主義，或者諗翻喂係唔係真係群體免疫率，或者而家可唔可以就當佢係流行性感冒咧？因為死亡率低喎，0.1% 至0.2%喎，即係而家係唔係即係唔係講三個月前，係咪以呢一隻係唔係而家可以當正，或者唔好話當正啦？是个 mindset 啊，系转咗做流行性感冒嘅处，但系同时亦都要堵塞边境漏洞。嗰啲海员同埋机组人员咧，喺果树箍住咧， 已经做咗啦，依两步就。 然后全民检疫，系咪？然后咧加强对老人院嘅嗰啲地方嘅防控，但系放过出边，然后其他地区嘅香港人叫佢哋全民自救。咁有冇嘢要改善？有。就我聽到呢幾日嗰啲人出嚟講嘢，仍然好大聲啊！嗰啲人逼電梯咧，都總係把口唔收，戴住個口罩仲哔哩哔哩，係可唔可以趁呢個機會啊？即係香港人或者廣東人，將嗰種講嘢嘅聲浪降低，靜少少，講少兩句嘢，行出嚟沉默啲，用呢個洗手液咧洗幾次，同埋口罩咧要更換。同埋自己保持社交距離，咁我唔相信啊！咁呢個病毒咧係會擴散得嚴重過而家，但係你可以救個經濟，係咪？ 咁啊，但係個複雜嘅地方就係你知香港人咧，嗰個籌作啊、應酬啊、飯局啊， 咁你自己執生。即係呢個叫 at your own risk。 當然而家就應該禁止，甚至唔應該呢啲聚集啦。但係同時間呢啲咁嘅活動咧，亦都同經濟係扣上嘅喎。 因為冇完冇了啊！嗱，我再一個後著就係、是，如果由百幾增加到200、300一日啊，點咧？咪就係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咯。 由你， 梗係啦！而家你講到大陸嗰啲醫療好好嘛。 唔需要喺大陸落嚟開個咩方咩咩方。 其實我都想講呢樣嘢喎。 咪運輸入去啊？喺呢個大灣區嗰度 唔使啊！其實澳門嗰個而家都好成功啊！嗰個抗疫，你咪喺橫琴嗰啲地方，咪起個無敵大嘅方艙醫院 得噶。 你咪由港珠澳大橋源源不絕咁送佢哋過去咯。 咁我哋唔可以，香港係一個好經濟上係好 sensitive 嘅城市，唔可以無緣無了期咁等嗰個疫苗出，亦唔可以咧入望天打卦，係等到要零啊零確診，又等多兩個三個禮拜先至咧恢復正常。 嗯， 唔得嘅而家，因為死噶啦，全香港攬住死。咁呢个时候你系咪要计条 formula 出嚟？ 嗯， 系嘛？将嗰啲正同负嘅因素摆落去，然后你计一条点样样系会将杀伤力降到最低？ 嗯， 同埋咧系将个经济嗰个命脉啊，同埋嗰个能量系放到最多，然后中间呢度咧有少少听天由命，有少少咧。 我但系呢条数边个？ 三分一群体软免疫，同三分一靠香港人自己 救。呢条数，呢条方程式，边个有能力或者边个够胆计出嚟？系咪先？ 冇人敢咩啊嘛？ 嗯， 咁你咪特区政府，你应该咪就系叫啲医生同埋请统计学嘅学者，整个核心小组， 嗯， 系整一个香港全世界系啱香港嘅独特嘅方式。 嗯，唔系我少少唔明啫，即系我 唔系会有一样有噶。 嗱，我见到咧警察咧嗰个办案嘅效率咧系十分之高嘅，但我唔知点解咧追寻嗰啲源头啊，或者系嗰啲确诊人士去过嘅地方，或者嗰啲即系就永远咧就失去呢个踪迹。你见到警察，譬如拉嗰个咩伤插伤警察嗰、那个，哇！转眼间就咩列 咁你有？ 拉晒九个人， 街边咪有嗰啲 video 嘅。 最近嗰个国安法拉嗰四个后生仔，又即刻哇，几快有效率。咁点解嗰啲确诊嘅嗰啲冇源头嘅，点解 点会一个都揾？ 点解揾唔到嘅咧？ 唔系一个啦，点解会？ 系咪先？而家又有我哋叫做好多嘅天眼啦，系嘛？又有八达通啦， 数据啦， 又有警察好多唔讲出嚟嘅呢啲技术啦。 我三年前都讲咗啦，唔难噶。 喂， 会揾唔到啦。 又有 O 技，又有咩高科技，咩商业罪案，点解点解查唔到嘅呢？係咪你叫嗱，当然啦，你叫医务卫生处嗰啲姑娘啊医生去做，梗係做唔到啦。咁但係警察有咁嘅资源㗎嘛，保安局有呢咁嘅资源，你攞嚟拉港独你就拉得咁精彩。 中共嗰种呢嗰种方式嘅严管。 嗯。 我成日都话，如果你中共以叫搜尋法輪功，十分之一嘅 effort 係用嚟打擊嘢非法食嘢尾啊！咁咧，你而家根本咧就唔會有呢隻病毒。假設病毒係來自嘢尾， 係啊。 所以以中共嗰種專制，佢會將所有嘅打擊力量、嚴控力量放喺政治嘅範疇，嗰、那個係優先。 嗯。 就唔係民生， 係啊！ 咁多違章建築， 英 國豆腐渣工程。 英國某個記者，佢曾經喺大陸試過，佢喺微信度發表一啲咧，即係好敏感甚至政治嘅一啲言論。佢自己跟住即刻咧，就喺火車站行出去，唔夠七分鐘之內，已經有公安或者國安咧走埋去，滴咗佢。 但如果你喺微信話，我發現某一個城市嗰個社區有人非法食穿山甲同埋呢個蝙蝠同埋娃娃魚，呢、這個違反國家保護野生動物條例。我喺微信影相影出嚟，你估啊會唔會用同樣嘅效率同時間幾個鐘頭之後呢間嘢係消失咗？ 咪就係咯，你 嗱，者俾公安拉 咗。你等於嗰啲咩豁免嘅海員又好，機組人員好嚟到香港。喂，竟然话呢唔知佢去咗边啊，又唔知佢去过边度啊，你系咪讲少啊同我。 呢啲咪就系专制社会嘅特征嚟㗎喎。呢啲你又问返林郑啦，系咪叫选择性嘅效率㗎嘛。 系啊。 系咪所以你而家咁嘅政府如果咁向咁嘅方向转化呢，你系永远啊，我可以讲 系冇机。 唔系攞嚟拉港独嗰啲，你只要攞十分一嘅效率出嚟 咧，第一系最细嘅16岁， 嗯， 最大嘅21岁， 嗯。 咁佢哋咧就以为7月1号之后唔喺香港有组织嘅，但于是咧就喺用网络啊话喺美国成立咗个组织， 嗯。 呢啲成立嘅組織咧，好多都係喺社交媒體，幾條友自己有圍威圍， 嗯， 何況嗰個係外邊。 但係國安法咧係無遠佛界噶嘛。 咁但係咧，呢啲係16歲，佢哋自己都識講叫心，即係而家咧要加強嗰個改革教育，教育裏邊有爛蘋果， 嗯， 一定要改革，以免咧嗰啲心智未成熟啊。嘅青少年咧係受到荼毒，咁呢個16歲至21歲班中學生、中學畢業生，心智成熟咗未啊？你都承認啊？呢啲係心智未成熟，心智未成熟，咁喺出邊你話哇，我而家話咩？我而家成立一個叫做全球光明頂之友咁樣，係嘛？你整個 Facebook 咁，隨時都有幾千啊！咁， 嗯， 你係咪成立佢一個政黨，同埋諗住啊用呢個光明頂之友出面推翻香港商業電台嚇嚟，啊，到咧奪權咧，係， 嗯， 嘛？你可以話係，可以話唔係，係嘛？咁我同你係心智成熟嘅人添，何況係嘛？ 嗯， 所以呢啲咧就肯定咧就向我唔知啊嚇做呢啲。 咪仲有啊？嗰，那個拉人定乜嘢嘅時候咧，動用幾十個警察。啊，即系同招呼啲记者采访啊，咁样。喂，呢啲警力系咪你应该攞嚟去做追踪呢啲播毒嘅源头咧？ 所以呢件事到底啊系点样缘起的，我哋不妨一阵咧去研究一下。广告翻嚟。咁咧就呢一次系除咗喺街头嗰啲，譬如话打住嗰啲旗号咩讲咩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啲標語，參與一啲蘇聯被捉控以嘅國安罪之後嘅第一宗，係冇任何街頭衝突之下，就係以喺電腦就話喺外國成立啲組織， 嗯， 而控以國安罪嘅， 嗯， 但係咧以個年齡嚟講咧，16歲同埋佢哋做緊啲乜個反應個心智咧，呢個咧我哋知係未不成熟嘅， 嗯。 咁所以到佢點要做呢？係邊個主使呢？咁我哋睇名義上係警方嘅叫國安隊，咁佢好強調係香港特區政府嘅警方， 嗯， 係嘛？咁你話係咪上面最高當局指住話呢一班僆仔啊，未毛都未出齊嘅，你去喐咗佢先，話黃之峰嗰啲就唔好搞住，係咪咁呢？我相信機會不大。 嗯， 但我相信上面有指示咧，就话而家既然系咁啦，同美国埋到牙啦， 嗯， 要找几个典型， 喂， 系外围嘅典型啦，呢啲可能会有，咁但系咧捉边啲咧就由警方去决定。嗱，你有冇发觉7月1号警方前线嘅决定咧，系有一个嗌利物浦万岁嘅咧，都俾差人兜咗埋去10分钟， 系啊， 就涉话佢咧系港独。 是 10分钟的盘问出资才知道，原来他是英超联那些球迷。即是说那前之后你差人有些杯弓蛇影又好，或者读书不够又好，或者看见呢，譬如说哇，那个袋里面有些类似是港独，他判断是的就拉了回去先。啊，那这些这样的判断呢亦都可能是应用于现在拉这4、5个中学生毕业生，是 不是？不是，我就觉得整件事好好笑，就是拉这几个呢出到来就是不是表示警方很严肃对付呢？但是你见到譬如今日 DQ 那12个里面，嗯，中联办出了声明啦，说他们喂他们讲到说这些人很危险啊，又说不知怎样颠覆国家，跟着在外国要求制裁香港。如果论罪行啊，这12个啊， 嗯， 用中聯辦嗰，那個即係宣佈嗰個內容啊，係嚴重過嗰4个後生仔。 咁冇追溯期，7.1之後呢12个做嗰啲咩？ 嗯， 7.1之後就冇。不過佢而家就用諸心論就話選舉啦，呢，這個咧。 咪住先嗱，呢個邏輯問題啊！如果你話7月1号之後冇， 咁即係佢哋應該冇事囉，係咪？因為即係立咗國安法之後佢哋乖乖啦嘛，係咪？咁你如果你話你要數返7月1號之前嘅事啊，咁樣於是就 DQ 嗱，咁樣呢個罪行呢就係冇時限㗎啦。咁而既然咁嚴重嘅罪行，警察係咪應該拉曬12個呢？而唔係 DQ 喎。 因為而家已經有國安法墊底。 係啊，但係你結果呢就係即係搵4個學你話心智未成熟嘅後生。 好奇怪喎。 制旗。 嗰啲郭家麒楊岳橋呢，就如果佢哋想選下一屆嘅立法會呢，佢哋就不獲資格。 係。 入閘，但是如果立法會延遲一年呢，呢幾位被 DQ 的呢是可以做多一年。 真是笑死人。 呢個是時空重疊。 正常 的。還有所以呢樣嘢亦都係騎呢。如果你特區政府諗住係延遲一年立法會選舉，咁你個政治目的好明顯啦，就是想避過美國大選，博呢個 Donald Trump 來冇得連任。 係啊，想拜登贏啊嘛， 係咪？咁你個 DQ 點解唔留到出年至 DQ 咧？嗱，你而家有 DQ 12個，但係如果過幾日上面叫你都係唔好選啦，今年都係延期啦。咁你個12個 DQ， 你又送咗啲子彈俾阿 Donald Trump 喐你喎。咁你應該 DQ 嗱，你而家你 DQ 得12個，那個意思個邏輯上係咪即係九月立法會啊？選舉會如常舉行，我唔係好明呢樣嘢。 嗱，呢個 好老襯 呢個 DQ 嘅消息咧，一路都係吹出嚟嘅。究竟係咪一年啊？就未知。 唔係呢個延期啊？ 延期啊！我話嗰、那個即係、就是、延期嗰個選舉。 如果你延期一年嘅，你 DQ 你等到出年先 DQ 啦，因為你延期一年都今年都唔使報名啦，係咪啊？啱啊！你唔報名就冇呢個迫切性，仲 D 咩 Q 啫？你咪等出年先咯，系咪？所以呢方面我真系我唔系好明嗰个常识逻辑喺边处。除非系真系有人想漏啊呢个美国啊，系嘛？ 漏臭 啦，呢个另一回事。系嘛？所以真系 唔系，我觉得个古仔又通啊，陶生。其实咧，而家佢哋咧。即係我唔理中國定香港啦嘅政府啦 ，all in 一樣嘢就係、是、拜登贏。咁其實佢咧，即係你唔好理佢哋。 咁你睇拜登贏，你延遲立法會冇問題嚇，唔係冇問題，我當你冇問題。咁你 DQ， 你又延遲立法會，你而家提早 DQ 做乜嘢？ 唔緊要啊！嗱 ，Donald Trump 就算你話退， 英國外交部 WHO 已經發表聲明啊。 又或者咧咩制裁中國，甚至咩關税，到時拜登一贏，呢啲全部取消曬噶啦嘛。 佢覺得 reset 噶啦嘛。所以而家其實喺美國大選之前咧，佢做乜都得噶。 因為你呢個提早 DQ， 但係又延遲立法會選舉咧，係會有使英美咧。是將幾個選舉主任落幕，同埋呢是將林鄭呢班人呢是加以制裁，除非佢哋唔驚啦。但係制裁咗之後，個立法會又延期一年之後選。係咪？咁你送啲人頭上去俾鬼佬制裁咗乜嘢先？今日已經講啦，特區政府支持選舉主任嘅決定，呢句又講俾美國聽嘅。DQ 呢十二個呢是選舉主任呢幾個 AO 的決定，唔關個林鄭月娥事，所以呢啲情形係非常之古怪。不過而家日日啊， 唔係啊，我覺得好合理啊，咪揾嗰啲AO 同埋選舉主任去試，即係擋子彈先咯。 係 冇所謂噶，咪睇下美國會做啲乜嘢咯。 係不過而家即係學下。李居明大師我哔哩吧啦，日日有福音啊，日日有笑話俾我哋聽，日日有呢啲咁嘅古怪事，聽晚再見。